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八回，普齐战，半路获凶人，昌平县大唐审要犯。却说赵万全席散之后，约定后日一准动身，午后在寨内各街游玩一会。到了上灯时节，马荣已经回来。乔泰心下疑惑，暗道：他往来也有一百余里，何以如此快速？莫非身有别故吗？乃少李怀同在一处，不便过问，因说道：马大哥，可有什么朋友可遇见？少兄正在纪念呢，为今日杯酒盘桓，少一尊驾。马荣也就答话说道：小弟今日未能奉陪，抱罪之至。少李怀也是谦恭了两句，彼此分手，来至狱中。万全见李怀已走，忙道：马哥何以此刻即回？莫非未到衙门吗？马荣道：应该这厮逃走不了，在未多远，巧遇从前在昌平差快，现在这莱州当个门差，我将来意告知于他，他令我们只管照办，临时他招呼各块头在半途等候，此人与我办几件案子，凡事甚为可靠，此去量无虚言。好在只有明日一天，后日就要动身的，即使他误事，将他押至本地衙门，也可逃走不去。万全更是欢喜。光阴易过，已至三天。这日午经时候，少李怀先命人送来一个包袱，另外一百两银。随后本人到了店内，将房范开发清楚，五人到段庄内告辞，由此起身出了东寨，直向曲阜大道而来。走至四正光景，离寨已有二三十里路径。万全不走了。李怀笑道：老哥虽生长是北方人士，这行道的劲儿还比不得小弟呢。万全也不开口，又走了一二里路径，见来往的行人比先前少了许多，站定身躯，向着少李怀说道：愚兄有句话动问贤弟。少李怀道：老哥何事？你快说来，你我二人记忆。万全方要向下说去，马荣与乔泰早已随过来，高声说道：赵三哥，你既领我们到此，此事也不关你问了，自我们同他板谈。请问你由湖州到此，有一范思姓徐的，可是与你同行的吗？高家巴死两人，夺了车辆，你可知与不知？常言道，杀人抵命，天理昭彰，你若明白一点，咱们还有好交情，留点面情与姓邵的，你讲吧。邵李怀见他三人说了这话，如同冷水浇人满身，不由得心中乱跳，面皮改色，知道事绝，赶着退一步，到了大路道口，向着赵万全骂道：狗头，咱只道你受人欺负，特去为你报仇，谁知你用暗计伤人。小徐是俺杀的，你能令我怎样？说着先去长衫，露出紧身短袄，排门密扣，紧封当中。万全冷笑道：你这厮到了此时还这样强横，可知小徐阴灵不散，他与你今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背井离乡，不过为寻点买卖，你便图财害命，丧尽良心。可知因有阎罗，阳有官府，现在昌平县狄太爷登场相验，激获真凶。你若是个好汉，与他们一同投案，在堂上变个三长四短，放肆回来，免得连累别人。苦思在此逃走，你也休生妄想。话未毕，只见马荣迈步近前，用了个独手擒王式，左手直向喉下截来。邵李怀治愈了对头，还敢怠慢，忙将身子一偏，伸手来分他那手，马荣也就将手收转， 用了个五鬼打门式，两腿分开，照定他色囊踢去。邵礼怀见他来得凶猛，随即运气功将两卵提上去，反将两腿支开，预备他堂下踢来，用道士封门法将他夹起，摔他个筋斗。乔太在旁看得清楚，深恐马荣敌他不过，忙由背后一拳打来。邵礼怀晓得不好，只得将身子一窜，到了圈外，迈步想往东奔走。赵万全哈哈笑道：“俺知道就有这诡计，为你逃走也不来死一趟了。”说着动身如飞，扑到面前，当头将他挡住。邵礼怀心下焦急，高声说道：“万全老哥，也不必追人追急了，此事虽小弟一时之错，与老哥面上从无半点差池，何故今日苦苦相逼，你道我真逃走了吗？”当时两手舞动猴拳，上下翻腾，如雪舞梨花相似，紧对万全身上没命打来，把马荣与乔泰倒吓得不敢上前，不知他有多大本领。赵三见了笑道：“你这伎俩前来哄谁？你师父也比不得我，况你这无能之辈，欲想在俺前逃走，岂非登天向日之难？”当时就将两袖高卷，前后高下打作一团。众人在旁看得如两个蜻蜓一样，你去我来，不知是谁胜谁负。约有一时之久，忽然赵万全两手一分，说道：“去吧。”邵礼怀早已一个筋斗跌出圈外，马荣也明手快，跳上前去将他按住。乔太身边取出个竹管吹叫，两下远远来了许多差快，木拐铁尺蜂拥而来。乃是马荣昨日遇见那个门总，约在此地埋伏，此时走到前来，见凶犯已获，赶着带李怀将刑具套上，一干人众推推拥拥直向莱州城而来。到了州街，天已将黑，随即请本官过堂，也不审问口供，敕令戒监收记。哪知就此一来，赵万全虽是负义出头，待死者申冤，找到这普奇寨内，谁知倒令莱州府的差快骚扰了许多钱财。自他们去后，秦官出了拘票，说力大断庄与邵礼怀同谋害，是他的窝奖。这日差役下去，把个知事人吓得魂飞天外，叫屈连天，花了许多使用，复又命何寨公保，方才把这事了结。此事闲话暂且不提。且说马荣在莱州府赵强后，寻了客店住宿一宵，次日清早由官府出了文书，加差押送。当时在监内提出凶犯，上路而行，过府川州，不到十日光景，已到昌平界内。马荣先命殷琦前去禀道，报知狄公。到了下昼之时，抵了衙署。狄公见天色已晚，传命姑且收禁。当时将马荣等人传了进去，问了擒获的原因，又将赵万全称赞一番，令他各自安歇，一宿无话。次日早晨，狄公升堂，将邵礼怀提出，此时早惊动左近的百姓，说高家洼命案已破，无不拥至衙前，群来听审。只见邵礼怀当堂跪下，狄公命人看了刑具，向下问道：“你这人姓甚名谁？何方人士？向来作何生理？”听见下面答道：“小人姓邵，名李怀，浙江湖州人士，自幼贩胡丝为业，近日因山东行家缺货，特由本籍贩运前来，借到利益，不知何故公差前去将小人捉拿来赎，受此窘辱，心实不甘，求大人理处。”狄公冷笑道：“你这厮无需巧事了，可知本县不受你欺骗的。以为生意中人，岂不知道个守望相助？ 为何高加洼地方将徐姓伙伴杀死，复又夺取车辆杀死路人？此案情由，还不快快供来。邵礼怀听了这话，虽是自己所干，无奈痴心妄想，欲求活命，不得不矢口抵赖，说：大人的恩典，此皆赵万全与小人有仇，无辜牵涉，小人数千里外贸易为生，正思想多一乡亲便多一照应，岂有无辜杀人之理？这是小人冤枉，求大人开恩。狄公道：你这人还在此搪塞，既有赵万全在此，你从何处抵赖？ 随即传命万全对供。 万全答应在案前侍立。狄公道：你这狗头，在公堂上面还不招认，你且将他脱受私货的缘由在本县前诉说一遍。万全就将当时原原本本驳解了一番，说他脱受之时，言下姓徐抱病身死，此时何以改了言语？邵礼怀哪肯把供，直是呼冤不止。狄公将金堂一拍，喝道：大胆的狗头，有人证在此，还是一派胡言，不用大刑，谅如不肯招认。两旁一声吆喝，早将夹棍摔下堂来，上来数人将邵礼怀按住行刑。差役早将他拖出左腿，撕去鞋袜，套上绒绳，只听狄公在上喝收绳，众差威武一声将绳一紧，只见邵礼怀脸色一苦，压下一响，鲜血交流，半天未曾开口。狄公见他如此熬行，不禁赫然大怒，复又命人取过小小锤头，对定棒头，猛力敲打。贺礼怀虽学过数年棍棒，有点运动，究竟禁不住如此飞行，顿时大叫一声，昏晕过去。执行差役赶上来，寄回禀，取了一碗阴阳冷水，打开命门，对面喷去，不到半刻光景，李怀方渐渐醒来。狄公喝道：如这狗头是招与不招，可知你为了几百银子杀死两人，累得两家老小，以一人去抵两命，已是死有余辜，在此任意熬行，岂非是自寻苦恼？邵礼怀仍然不肯招认。狄公道：本来不与你个对证，你皆是一派游共，赵万全始作罢，孔客店你曾住过，明日令孔万德前来对质，看你尚有何变。当时府秀退堂，仍将邵礼怀收监，补提孔万德到堂对质。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十八回完。